湾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未来将整合资源，全力打造以广播电视、移动端、音视频为载体的新型主流媒体。请听报道。 成立仪式在一片掌声中正式开启。此前，从不负精华好时光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报道，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北京时间移动端联袂行动，以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对外呈现，已初步显示出了融合传播的实力。此次成立仪式的举办，将标志着其融合转型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下面呢，我们连线一下北京电台的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现场，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北京时间相关负责人通过与前线记者视频连线等形式，对融媒体模式进行了展示和讲解。北京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李春良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以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为新的契机，遵循融媒体传播规律，在平台、机制、产品、技术、人才等方面很下功夫，努力闯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北京电视台新闻编辑部副主任王毅表示， 新媒体的传播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视频化和大数据化，它的传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因为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一定要认识这样的规律，适应这样的规律。 北京电台新闻广播副台长张红丽表示， 融媒体中心的成立呢，是让我们挺振奋的，作为电台来讲呢，未来会请我们的记者啊、编辑啊，更多的去学习新媒体报道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融媒体报道。 再来关注一组亚运新闻，中国女排昨天以3-0战胜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印度队之后，以5连胜且一局不丢的战绩强势晋级亚运会女排8强。由于小组赛对手总体较弱，总教练郎平在多场比赛当中派上年轻队员，他表示会在不输球的情况下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作为亚运会花样游泳赛场仅有的超过30岁的老将，中国队双胞胎姐妹蒋雯雯、蒋婷婷实力超群。昨天他们凭借激情和优美的演绎，在花样游泳双人技术自选当中轻松领先。今天文婷姐妹将以天鹅在自由自选比赛当中亮相，有望摘取桂冠。昨晚随着陈清晨、贾一凡和郑思维、黄雅琼分获女双、混双金牌，雅加达亚运会羽毛球赛事还余下3个项目的金牌没有产生。遗憾的是，在男单、女单、男双这3个分量最重的羽毛球单项决赛当中，没有一位中国运动员的身影。在昨天进行的男子跳高决赛争夺当中，中国选手王宇以2米30的高度一次过杆锁定金牌，成为继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双冠王朱建华、1990年亚运会冠军周中格之后，中国第3位获得亚运会男子跳高冠军的选手。中国男篮昨天在亚运会1/4决赛当中迎战东道主印度尼西亚队，阿卜都沙拉木表现抢眼，拿到24分、10个篮板的大两双，王哲林贡献了16分。最终中国男篮毫无悬念地以98-63大胜印度尼西亚男篮，晋级4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卫添活力，人生乐逍遥。 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拉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要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了。那周二呢，大家知道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的是客厅这样一个板块。在客厅板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上周二的话题。哎，我们的话题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延续性啊。上周二呢我们说了，哎呀，这个喝咖啡的事儿，旅途当中，尤其是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人要给自己的旅行做一个收尾的工作，旅途当中怎么样也可以喝到精品咖啡，好喝的咖啡。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好像在这个夏天莫名其妙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品种的咖啡，他们都因为网络的传播而成为了网红咖啡。你都喝过哪些网红咖啡？那这些网红咖啡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喝了健不健康呀？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大家好。哎，岳川的话筒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Hello， 大家好，我是岳川。 岳川，你把气儿喘匀了，好好说，好好说。对，今天这个路上我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的堵。 对，好像今天交通不是很好，大家是不是堵在路上？ 哎、对，哎，这很好。 对啊， 堵在路上。但是呢， 多听我们节目。 对，除了红灯啊和特别堵，就是哎停得不动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互动以外，其他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但 是 一定要 注意交通安全。 哎。岳川，你今天皮肤好好，是喝咖啡喝的吗？ 真的 ，就是哎呀，最近这个网红咖啡啊，这 对，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作用？ 喝的大概是吧。 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想要了解说，哎，我在市面上面好像看到这样一种咖啡，大家都说它是网红咖啡，真的吗？它是什么做的呢？今天我们在微博上面也给大家放了一些图， 对， 奇奇怪怪的咖啡真的是挺多的。 对，今年夏天好像。各种冰咖啡都出来了，就是各种，冰脆、冷脆，然后 什么冷滴、冷泡， 对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各种跟冷和冰相关的， 就是、冰相关的，对，都出来了。可能因为太热了 啊，这个夏天真的是很丰富啊，关于咖啡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也来梳理一下、盘点一下，然后呢，也给予大家一些喝的方面的建议。因为有一些在岳川做精品咖啡的人眼里啊。那个喝下去可能就是有毒。 没有，其实制作都很简单，就大家觉得对很新鲜，然后不明觉厉啊，看着好神奇，觉得 什么氮气咖啡， 对对对，但其实真的很简单。 说完就不想喝是吧？ 我今天是来拆台的嘛，我觉得我可能 说完觉得名不副实。 对，我觉得我可能说完这期节目之后出去会被各种咖啡业者打。 我们都好不容易研发出来一个啊，想把名字叫得炫一点，怎么在你这儿就变成五分钟自制了？ 对，特别炫酷。然后我不是之前好像记得有一期节目里面说过， 嗯， 就我也入了一个坑，就去 星某客嘛， 对对对， 嗯， 然后点了一杯，它叫什么冰萃。就看那个字觉得啊好美啊，然后点了一杯。 萃这个字儿就是 对， 就很莫名的给大家一个美感。 对，因为我概念里萃取是说一定要那种就是hand drip 那种感觉嘛， 嗯， 就是一定要用 手 冲，然后可能很慢的一个处理的过程，然后那才叫萃取。结果我喝了一口就觉得然后我就问店员，我说这个是怎么制作的？他说我们就用咖啡粉用冷水浸泡14个小时。然后我在想，那你装随身包了吗？这样还省得滤咖啡渣。 可能还是装了一个。 对， 因为毕竟这个泡14个小时呢，再拿出来滤也挺麻烦，这事儿。 对，我看到网上有做法，就是说让直接加到冰水里。我就想，那然后滤咖啡渣怎么办？你不能装个茶包吗？ 对呀，这个就变成了冷泡包。 对，它其实就是冷泡包。 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讲过，跟大家说，精品咖啡装到了冷泡包里面， 对， 它就变成随身包以后，就真的是随时随地，即便是用冷水，我们也是可以喝到很精致的咖啡。 对，就给大家建议，不是提前一天放到矿泉水瓶子里面，放冰箱里，第二天出门玩的时候就可以带着走了。 哎，还有一点啊，要提示大家的是，微博上面可以来看图。你今天放上的也都是各种网红咖啡是吗？ 对，基本上就是现在 是你自制的网红咖啡。 没有， 出去喝了回来说我也能做。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之后都变成咖啡高手，然后是那种特别洋气的咖啡高手， 就做出来都很 红出品， 哎，就各种美，拍出来也各种美。但是味道首先前提，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味道上面也给予大家一些帮助啊，就并不是所有的网红咖啡真的它的口感都好。 其实真的，我刚才看你评论里面有一个朋友说，其实就是原料好，这个真的是对。就是你一定要选择好的咖啡粉，就建议大家能选一些精品咖啡，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还是少喝像速溶咖啡这一类的工业产品。 好， 确实会对身体不好。 好，微博想要来看图，也或者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夏天你接触到的网红咖啡，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名字，好像咖啡的品类在这个夏天也出现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品种。如果月川知道怎么做的话，也教你做一做，说不定也在家真的五分钟就出品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图和评论区留言。在说这个网红咖啡之前啊，因为我们上一期说到，因为有朋友就是啊，又什么心脏不好呀，又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状况呀都出来了，然后也想要喝咖啡，说问我们行不行。我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用我身边一个朋友亲测过的朋友也欢迎你到微博上面评论区里边来举手，说我就是那位被亲测的。因为他以前呢喝商业咖啡，就是我们说到的，不管是现在那个小鹿角标志的蓝色的，还是说星某客这之类的， 应该是不行， 会手抖 啊。对对， 真的会手抖啊，他是属于心脏有一点负荷不了的感觉。所以呢，在他认识我之前，他就认识我之后就跟我说了，就是第一次喝咖啡，我说要不要咱们俩去喝咖啡，他就跟我说不行， 喝不了。 我喝奶茶喝咖啡都手抖 啊，对， 心悸。 其实茶的咖啡因含量比咖啡还要高，尤其红茶。 那难怪他每次都点奶绿。 对。其实红茶 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 对。 好，然后呢，我就是哎，因为我老是跟那个就是月川说呀，来上节目了，快点给我带个挂耳包， 明星产品挂耳包， 快给我带个挂耳包来。然后我就给他泡了一个挂耳包。然后我跟你说，我也是活得很精致的人。我上某宝上面买了好多那种就是咖啡杯。对对对， 入了坑。 不是那咖啡杯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一个很怕家里面堆很多东西的人，所以我买的是就是好看的纸杯。 啊，就是他一般告诉大家某宝上面都是50支大概就起卖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想一想，你如果每天上班一杯就是两个， 方便， 对，就是两个月嘛，你还可以自己每天在家里面冲好拿出来， 还可以摆拍。 好，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尝一尝试一试，如果就说比方喝一两口就觉得也有问题的话，就不喝了呗， 肯定不会有事儿。 哎，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好吗？ 一个挂耳包下去，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说，今天完全没有那种感觉。而且呢，当然了，作为第一次喝精品咖啡的人，他的直观的口感是说，哎，今天这个咖啡很淡。 对，它会略淡，比商业咖啡出品的美式要淡。其实你也在店里喝过那种用机器萃取的，就是美式咖啡机萃取的那种咖啡，就会比它稍微重一点，但是还是比一般你们在外面喝到的美式要淡。 嗯， 这个就是之前跟你们说过那个 Dirty Water 的做法。 嗯， 就是它一般的意式咖啡厅是用意式浓缩然后兑水做的美式，但其实那样的萃取方法会萃取出很多很多油脂，之前不也说过怎么滤油脂的 办法，怎么滤油， 对，那个其实是对胃不好，而且刺激会大的。 哦， 所以为什么觉得冰萃其实是很高级的。 嗯， 之前有冰萃这个东西是最早叫冰滴，我们叫冰滴，它其实是荷兰人发明的。他当时就是因为荷兰人那会儿也是殖民到非洲嘛，然后发现了咖啡豆之后呢，就是想喝不那么伤胃的，他们喝完了之后也会伤胃，就是那种煮，直接煮或者说压缩萃取的方法，所以他们就用冰块，因为非洲很热嘛，他们就把冰块放在那个滴滤的碗里面，然后一点一点把它变成水，然后慢慢的去滴，就最大程度的减少咖啡油脂的析出。所以其实冰滴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哎，我在就是很多的商业连锁咖啡里面，就是比方说请嘉宾啊或者请朋友去喝的时候，非常讲究的朋友他点美式他也会觉得说 对，他有 这还是味道会不太一样啊，跟自己在家里面去， 对，你用低滤的方法和用那种意式加水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呢有时候呀，我们就当然图快啊，我们始终都说商业咖啡存在即合理， 对， 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广阔的市场和需求在的， 对对对， 那 毕竟方便， 对，不得已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的时候我们喝了商业咖啡，但你千万别以为那就是好的或者是很对的味道， 对，那个味道就在我们来讲那都不是咖啡的味道，就咖啡本身的味道，我讲过它会过度萃取嘛，就是过度烘焙，然后为了要保证咖啡豆的稳定，所以其实它的烘焙度已经决定了它没有什么香味了，就它各种我们说的那种花果香啊，然后那种焦糖的味道啊，其实都已经散失的很多了，它最后留的就是那个焦苦。 哎，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啊，我这位被我亲测过的朋友喝完以后真的是之前会手抖，喝商业咖啡会手抖心悸的朋友，会喝精品咖啡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哎，身体完全可以负荷，今天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看到啊，你也想去尝试一下，可以在微博下方，哎，看到没有，我们有给大家放几个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放出来的，我们今天放了动图呢， 对， 跟你们说网红咖啡它网红的点啊，不单单是它静止的时候好看， 对，就是它很神奇， 对，它制作的这个过程啊，它在你面前这样，哎，怎么一下就变身的这种感觉，带来大家神奇感，所以在这个夏天也很红。 对，我看有朋友说像啤酒 啊，对，就是吗？对，这个第二张图片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再提示一下，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微博啊，说了今天是客厅板块聊网红咖啡这一条，下方评论区可以留言。图二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氮气咖啡。 我以前听氮气咖啡听的很多，但我还真不知道它，第一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第二它到底长什么样，哦，原来它长图二这样， 对，而且它的就是你拿到它的时候它就是会这样的，它有气体不断的往上涌，然后会打出泡沫， 哦，它要的这个氮气咖啡要的就是这种不断的出气儿， 对对对， 然后 它也不是不断的，它就是把气 这一阵儿吧 咖啡里，对， 拿上来的这一阵儿， 对，其实我要揭秘原理嘛，揭秘之后 给你两分钟吧，因为我们上半段还有两分钟结束，你就揭秘这个吧。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厉害了，它其实就是扎啤的原理。 你说对了，奇奇姑姑，你说对了，是奇奇姑姑说的。 对，是、 奇奇姑姑，你说对了，就是 它就是扎啤的原理， 它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人是咖啡。 对，就是冷泡咖啡， 嗯， 就是我们说的咖啡粉也好，随身包也好，然后用冰水泡， 嗯， 泡完了之后，我们会专门有一个氮气桶，然后通过一个就真的就跟扎啤机器是一样的， 然后就往里咔， 然后 往里打一 下，对，直接打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充气的。 哦，以前我们总是在说讨论说，你看扎啤为什么拿上来沫那么多？ 对，它就是充了氮气在里面， 它要营造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哦，就喝了很爽的那种感觉。 对，它是会很爽，因为它有气体在涌嘛，然后你喝的时候它会特别顶，就那个感觉啊、哦，好爽。 哦， 这个是夏天。 那这个不能做热的是吗？ 一般不是热，不会有热的。 它还是冰饮。 对，热的可能它气会挥发太快吧。 嗯。 没有那么好的口感。 那这个就是说，在打入氮气之前的这个咖啡品种是无所谓的。 对，无所谓。其实就是、 什么品种都可以打。 对，就是冷泡就好。 哦。 或者美式也行，把美式放凉了，放里面也可以。 嗯，好的。我本来还给他两分钟说完，结果一分钟就说完了。你说后面让我一分钟怎么办？ 对，所以大家自己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做。 我们去买个氮气桶 吗？对，有那个充氮气的那种奶油枪 哦， 就把它灌到奶油枪里打出来就好。好吧、 哦、 那个 我想知道它这个动图，这个大概动图的持续时间会有多久啊？这个冒气，然后这个很美的感觉， 可能大概能有个几分钟吧，我也没仔细记过时间， 就当时还有几分钟的，还不错 了，对，跟扎啤差不多，就一直有点小泡泡在里面冒。 原来这个今年夏天这么红的这个氮气咖啡， 对， 要什么五分钟 揭秘了， 要什么五分钟，你五秒吧，你把氮气打进去。 对，所以我特别犹豫今天要不要做这期节目。 好了好了，其实我们节目啊，就是很多时候请月川来还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真的， 对对对， 喝精品咖啡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件事儿。好，广告之后还有就是半点报时之后，因为中间广告很长，大家可以到半点报时之后再回来。我们继续跟月川聊一聊，今年夏天很红的网红咖啡都是怎么做的。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旷古之乡四》。山西是晋商的发家之地。晋商之精英有的留在当地，有的走向全国。在汾酒老作坊博物馆里记录了许多走出去的晋商足迹，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商帮里，晋商是最成功的一群。某次小酌曾听汾阳朋友说，当年的晋商离家之时，一定要把关公像背在行囊里，为的是不用说话，就让所到之地接受自己，相信自己。与关公一起上路，原本是想表达经商者的守诺重义，可当他们与关公一起留在了商旅之地，关老爷的角色却由红脸武神变成了红脸财神，直到现在也莫不如是。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不论中国还是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在神龛里或立或坐。人们却不知道，最早把关老爷奉若神明的是晋商。当然，与晋商一起走南闯北的不只有关公，还有杏花。他们在家的时候喝惯了汾酒，出门之后始终就馋着一口。原来就是酿酒出身的晋商会在异地重操旧业，在他乡买下地缸支起烧锅，而那些不做酿酒生意的晋商出门也没忘了带上酿酒的技艺，因为汾酒在哪里就有商机。只不过一方水土一方味道，用汾酒酿出的酒有杏花般的清香，在别处用别的水酿出的酒则变成了别的什么香。记得那天面对杏花村文化遗址，我当即就汗颜了。20年前，我正游走在大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乐享生活呢，今天来到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板块，我们继续跟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的那些网红咖啡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口感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我们饮用？这个说完氮气咖啡啊，下半段节目别做了，别做了，你回去吧。 给大家讲一点有技术含量的，好不好？ 有技术含量的，哎，氮气咖啡就一步，哎，有技术含量的分两步。就刚才跟我说完了某一个，哎呀，我也觉得说行，下半段节目本来20分钟的，可能10分钟就说 没有， 我们还得闲聊点别的。但是呢，大家好像也对，就是冷萃呀、冷泡呀、冰滴呀、会有一些疑问， 解释一下概念 啊。对，这几个老看见啊，老在各种咖啡店里看见，他们这个冷啊冰的说的是一回事儿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另外呢，有人问我喜欢哪款网红咖啡，我跟你说，其实我是喜欢脏脏咖啡的，但他说完了以后我就不太喜欢。不 没有啊，还没说到脏脏咖啡。 不是，说完了以后 还是挺复杂的。 说完以后反正都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复杂，我就觉得哎，好吧，就是到底是不是物有所值啊，这个事儿我们得去考量一下。 对， 因为有很多时候网红咖啡确实卖的是一个概念嘛。 对的， 价格会比一般的贵。 口感其实也很好，就比如说像氮气咖啡，虽然你听着它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用的本身用的咖啡好，然后再加上氮气的设备稍微好一点，它打的气比较细腻的话，其实口感真的会很好。 哦、嗯，但是你看世界杯，魏伟也说了，好品质的咖啡舍不得去给它添加佐料， 嗯 啊、就静静的品味它本色就好了。那你就很适合氮气咖啡， 对，或者你做冰滴， 嗯， 对，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冰滴，冰滴冷泡和 冷萃 的区别。 嗯，好，嗯，想要知道以及想要看图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氮气咖啡就在图二啊， 对对对， 这个动图里边的感受一下，或者是呢说，哎，你们说的这些咖啡我都能到哪儿去买到？还有说的喝完不心悸不手抖的这个链接，我放在了微博上面， 这个， 大家可以来看，嗯，直接点开看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之后，微博直播帖下方评论区还有链接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和点开来看，好吧， 嗯， 这几个啊听起来很玄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看微博图一，我大概拼了几个，其实第一个就是冰滴，大家看它是有一个，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家庭的这种冰滴的设备。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咖啡店里见过那种很大很高的那种，上面装了冰，中间一层是咖啡粉，然后下面是慢慢滴下来的咖啡液， 嗯， 那个就叫冰滴。冰滴呢它就是用冰块然后靠它自然融化的水流然后来冲下面的粉，就是非常非常慢。我们有非常讲究的做法叫冰酿。冰酿是说我的粉要焖蒸，一定要热水焖蒸啊，所有的粉都是要热水焖蒸。 嗯， 然后大概焖可能3到4天，有的时候可能忘了放一周，放冰箱里放一周，然后再拿出来再滴。每天可能我们会调流速， 嗯， 是大概1分钟4到8滴。所以就是一天啊，24个小时可能能滴100毫升，大概滴也一次是差不多600毫升左右， 嗯， 所以会滴6到7天， 滴一周， 对，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好喝的那种酿造咖啡的味道，它是有酒香味的。 是因为时间长吧？ 不是，它是会在 冰箱放一周，滴在那儿滴一周，你说2周可不就发酵了？ 对，它是会在这个整个的怎么讲，闷蒸的过程当中产生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然后等于它其实是在不断的，我们之前讲过嘛，闷蒸就是不断的氧化放气，但是我把这个容器密闭之后它就会把自己的气再吸进去，所以是反复这样的过程。 哦，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喝，它的自我发酵的一个过程。 大家冰滴其实很好理解，它就是用冰块，刚才月川说了， 对对对， 冰块自己融化的，我不去辅助它融化， 对对对对， 它自己慢慢融慢慢滴，你说这得多慢多难滴出来一杯咖啡。 没有没有，家用这种还好了，几个小时 一杯，几个小时朋友在家饭都吃完了，然后一部电影看完了还没有喝着这杯咖啡， 就早上滴上然后下午就能喝到。 哦， 就其实还好，就这种一人份的，就像图一最上角这个，就是一人份的一个小的设备， 第一上午， 对，也很方便，而且很漂亮。应该这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品牌出的，就是玻璃， 一个家用的冰滴， 对对对，很好看，就摆着也赏心悦目嘛。 哦，但是喝冰滴的这个感受，或者是说这个需求，在于， 它真的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味道。你看稀稀姑姑又在问说会不会影响，有没有还能不能尝到风味轮，其实它就是会变成了另外一种风味，跟你在正常冲泡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经常说椰加，那椰加你在正常冲泡的时候它是一种花果香，那你把它做成冰滴之后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有一点点酸，但是是那种我觉得都能喝出那种清凉的薄荷感觉，就很神奇，它的味道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有一点点的酒香，就类似 whisky 那种。你可以试试， 试一试啊，就是没有试过冰滴的朋友，像我一样啊，因为以前我老觉得我说冰滴， 就很神奇， 对，就觉得啊，等不了，算了吧， 简易的办法就是你可以第一天把咖啡粉还是用热水焖蒸好，密封好，放冰箱里，第二天拿冰水手冲，也可以。 他问的其实是花样咖啡，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么多的品类啊，他好像感觉翻出很多花样来，它是不是会影响它的口感？至少我们告诉你，我们现在说的这几种都还好， 对，这还好 啊，冰滴啊，冷萃啊，这个都不太会啊。但其他的，因为它添加了，你甭管是添加后面北漂说的什么益生熟。 啊，还是或者是添加了牛奶，又添加了其他的味道在里面，那你肯定风味轮会受到影响。 对，那它就变成饮料了 啊，对，它就没有什么风味轮可言了。 对， 说妈呀，这放冰箱会不会忘了？这还能喝吗？忘了就别喝了，真是你都不记得它，这件事对你没有那么重要吧？ 没事，忘了也能喝，试试呗，看看什么味道，告诉我。 说冰滴咖啡啊，给咖啡做个汗蒸啊，然后呢就是都做养生疗法了，对，就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汗蒸是什么？ 就不是拿热气蒸一下，拿热水蒸了一下，闷蒸， 对， 然后搁冰箱一周嘛。 对，大家就记住，如果萃取咖啡闷蒸的那一步一定要用热水， 嗯， 要不然它的很多风味就出不来了 啊。嗯，好吧，嗯，姑姑们带小朋友上街逛游的时候啊，都会点花式咖啡，样子漂亮，口感也还觉得 OK。 嗯， 啊，休闲的时光乐享美好。行，第一呢是小朋友觉得口感 OK 就好了。 嗯、对 啊，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太建议带小朋友喝太多的花式的咖啡。 对，我觉得小朋友还是尽量少喝咖啡。 啊，对，他的第一呢是长大了，他有一些味道留在记忆里边，你再让他喝精品咖啡啊，就哎很难的。这个再他回来， 体质还是会被改变的。 对，风味轮的这个很难回来了。另外呢，就是确实它更偏饮料，花式咖啡更偏饮料。你看，你平时也不会给小朋友买很多的这种瓶装的饮料，对吧？ 对。 所以，哎，如果是那一下啊，觉得说，哎，这个逛街的点到这儿了，很想要，哎，一起拍拍照啊，点一杯尝一尝啊，那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可能商业咖啡的这个咖啡因含量还是过高。 嗯， 就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喝。 好、哦、好，嗯，这是来自咖啡业界良心的建议。好了，想要看到这个今年夏天特别火的各类的网红咖啡的图片动图，还有呢精品咖啡的链接，都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来找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我们说说这个冷泡和冷萃。 冷萃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简易冰滴的方法，就是你用冷水萃取，但是大家记住，闷蒸一定要用热水。 嗯， 然后可以闷的时间长一点，你就把它闷上放一边，然后去干点别的，一会儿再回来用冷水冰水冲就可以了，这就叫冷萃或者冰萃。 哦、 嗯， 所以急性子的朋友啊，就是这急性子的，没有说没有首选冷萃之类的，是因为等不了。这个刚才我觉得月川说到那个冷萃，其实还是等得了的。 对， 就是我们用热水把它闷蒸一下。 对，然后 这个闷蒸的感觉是，我就拿这个，比方说是挂耳包或者是什么，我就拿热水稍稍的把它淋湿就好了， 对 吗？对，淋湿之后放在那里。 对，最少的水量把咖啡粉打湿，到它还不会或者稍微吸出一点点的咖啡液，还没有完全冲下去的时候。 哦、 就放在那儿就可以了。 哦，就放在那儿，大概要放多久再去做冷萃会比较好？ 其实看你自己，就你放个半分钟一分钟冲也没关系。 嗯， 然后你想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稍微放一放再冲也可以，这个都没所谓。 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冲我平时的热挂耳包的原理是一样的， 对对对， 只不过用的是冷水 啊、或者冰水。就是刚才也有朋友问到说常温萃取和冰萃。哦，对，常温就是常温水嘛，然后冰萃就是冰水，真的就这么简单。 哦，就是所有的这个概念啊，有时候中国的文字就是这么奇妙， 对， 就是加上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字儿吧， 就是， 你就觉得我好玄妙。但是呢，其实在专业人士的口中呢， 对， 它其实变得比较简洁， 对，很简单，但是确实味道会有变化，这个就很神奇。就我们说咖啡有那么多味道因子，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我热的泡一杯，然后常温泡一杯，然后冰水再泡一杯，就真的会有不同的口感喝出来。 嗯，好，这个冷萃和常温萃，也不能叫常温冷萃了，对不对？ 对 啊，就常温萃， 冷萃和冰萃其实 啊，就是它的区别其实只关乎说你冲这个挂耳包的这个水温。 对， 是吧？因为它依然是一个萃取的过程啦，就是我们冲挂耳包，你说冰滴，因为它是很慢嘛，萃取过程很慢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哎，多出了这个发酵的感觉呀，啊，多出了很像酒的感觉呀。那你哎快一点啊，等不了的各位朋友快一点，用常温的水也好，用冰水也好，哎，直接在你的挂耳包已经进行了热水的这个。 对，但我觉得挂耳包我还是建议大家多闷蒸一会儿，就让它的味道更浓一点。 哦， 因为它本身就会相对偏淡嘛。 闷多久？用热水闷蒸？ 用热水闷蒸，闷到你觉得没什么味道了 啊？ 嗯， 就用鼻子去判断就好了、 哦、因为它那一下下去，我冲挂耳包一般都是热水，它是会非常浓郁的咖啡香，会非常， 就我们冲手冲的时候判断它的是不是、嗯、闷蒸完成了，就是靠它的整个这个曲线、嗯、就是我觉得它味道散发到最高然后开始往下落的时候然后再冲 啊、哦嗯、好嗯。还有说说我们的好哥们 Miko 怎么没有来没有，他今天身体抱恙， 身体抱恙。 你快去问候一下他，嗯，他有转我们的微博，对，你可在我转的这条微博里边有啊，这个是穿裤子的那位是吧？是吧？去慰问一下吧。 好哥们儿，还行， 对对对，好，这个605说，超市里面买的袋儿装的咖啡过期了还可以冲冷萃吗？都过期了还冲什么？袋儿装本来就是速溶， 对对对。 啊，本来就不健康， 也没有，可能也有那种袋装咖啡粉 哦、 就是豆儿磨的咖啡粉，嗯嗯，但是也因为它本身标的这个 赏味期就已经有点长了， 对，因为它要上线销售，我觉得， 因为其实你给、嗯、就是我看到你给到的精品咖啡的这个 对 这个对我们跟大家说的赏味期最好就是两周内喝完， 两周且还是豆子。 哎，对，但其实呢，挂耳包它上面会打6个月的保质期，我只是给它保质，对吧？ 这个，哎呀， 只是说它， 对它不会坏， 不会，哎，对，然后也不会对你身体产生副作用， 肯定，因为这个是国家检测的嘛，它肯定在这个周期内是不会有变质，就不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但是它的味道就会变差很多。就风味儿就会没了嘛、 哦、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能喝了啊，赶紧扔这为什么 要把它 放过期？ 别扔，养个花啊，什么做个磨砂呀，你可以用它做身体磨砂膏 哦、 嗯、对对，之前 节目也讲过、嗯、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放到那个洗发水里面， 对对对，洗头 发,、 哦、洗头发 然后做身体磨砂真特别好， 美 白特别快， 还有咖啡面膜， 正好换季了，大家美美白哈。 嗯好，挂耳包比冷萃包味道淡吗？你指的是冷泡包吧，亲？ 也不会淡吧，看你怎么冲，就其实还是看你冲法、嗯、如果你觉得味道过淡、嗯、就多闷蒸一会儿，且冲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冷萃就是在冲挂耳包啊， 嗯，对 对吧， 对， 就是在冲挂耳包，奇奇咕咕，所以不会淡啊，味道为什么会淡？你指的是说用热水冲挂耳包和用冷水冲挂耳包味道会淡吗？ 对对对，你这两个对比的话那肯定是热水会更浓一点、 嗯、哎，对、嗯、那是一定的啊，因为它这个凉水嘛没有充分的释放它这个香味啊什么的、嗯、啊，而且时间也会略长一些，其实我觉得要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冷泡包，冷泡包就是随身包嘛、嗯、 就 是随身包以前你用热水泡和用冷水泡， 对，时间肯定还是会有差、 对，时间要更久一点，冷的一定是要更久一点，而且味道呢也会多多少少淡一些啊。这个就是三十同学你做的这个果味冰滴啊， 怎么做的？ 草莓冰滴，那就是用草莓， 没 草莓牛奶吗？ 你是放到咖啡粉里吗？还是就这个我也想给大家讲几个 草莓发酵的味道和咖啡的味道混在一起还不错。对啊，你是用，就如果说你是打开了一个挂耳包，然后用比方说草莓味的什么果汁啊或者什么去滴它，去替代白水 啊、不能吧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象，因为你又要冰滴嘛，那你这草莓冰块冰滴啊 对啊，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是怎么拿， 你是怎么完成 的 呀？ 对，因为我们会做那种小红梅苏打咖啡， 嗯， 是加了小红梅酱，就你可以自己煮小红梅酱，或者说是你买那种果肉很多的那种，然后那个更简单，就是就今年不也特别流行叫咖啡 果酱是吧？买点果酱回来， 咖啡汤力呀，咖啡苏打呀、嗯，有各种各样味儿的，什么橘子味儿的，小红梅味儿的、嗯，然后还有什么蓝莓味儿的，就你就。买那个酱或者杂果酱，底下放一层，然后倒苏打水，然后加上冰块，再加意式浓缩，就又分层又好看， 嗯， 特别美。我记得咱们之前有做节目的时候微博发过， 嗯， 就是会分层的那种， 哦， 下次可以给大家发点图，然后配一点。 所以这个草莓冰滴 制作方 法，给我们解释一下，还不太清楚。 嗯， 所以他说七姑姑说他问的问题是说，因为月川说挂耳包最好热泡，因为味道淡一些，是这样啊？不是。来，我给您解释一下，这个挂耳包呀，刚才我们说到的冷萃啊，很简单，不是冰滴的这种方法。冷萃呢，其实就用冷水冲挂耳包就可以了。但是在冲挂耳包之前，不管你是用热水冲它还是用冷水冲它，我们都要给它有一个热水焖蒸的过程。 对所以 刚才月川的意思是说，挂耳包你要用热水焖蒸，焖蒸的方法就是浸湿它，用热水浸湿它， 对， 一点点，它都滴不太出来， 对，让所有的咖啡粉变湿， 哎， 还没有滴出咖啡液的时候， 然后就放在那儿， 对，就放那 儿，但是呢，你用热水泡的时候，你就无所谓啦，你就焖蒸一小会儿就可以啦，就一分钟吧，你就撕开它，然后就可以拿热水去冲这挂耳包了。但是呢，刚才月川的意思是说，这个冷萃的时候， 对，你用冷水或者冰水的时候，就再多放一会儿，然后冲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焖蒸。一定要用热水， 对， 哎，这是我们刚才画重点的啊，是不是这个理解上面有一点点偏差呀？所以有这个问题，说小红梅酱，哈，听着小红梅乐队的歌，泡着咖啡，满满的小红梅， 小红梅酱， 你们都是可以的，好吗？你们想象力也是可以的，而且呢，就对待生活的态度啊，我要给你们点赞，我跟你说，随着我们节目即将步入1000期的步伐啊，你们的生活啊，这个 对，我们要热烈 也都美好，也都美好起来了呢。这真的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脏脏咖啡啊，一点点时间说一下吧。 好啊，脏脏咖啡其实看做法，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做法，看你要不要做黑糖。就如果你做黑糖浆的话，很简单，其实就是家里的你有没有黑糖块，把黑糖块熬一下，然后熬成粘稠状，加一点点淀粉啊，或者木薯淀粉之类的，稍微熬一下。然后呢，你想做这种脏脏效果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黑糖浆放到杯子里面转一下，然后把多余的倒出去，就免得影响咖啡的口感，影响太多。然后倒黑咖啡，然后看这个图，它是反着放的嘛，那其实就是牛奶你加一点点炼乳，就或者那种淡炼乳，现在有卖那种淡炼乳或者是甜的炼乳，如果你想喝淡的，你就买那种淡的，然后差不多跟牛奶的比例是2:1吧，然后你和一个这个混合液直接浇就可以了，但也要放冰，就你看它所有这种分层的效果呀， 都是靠冰块， 对，其实是靠冰块，然后再加上那个粘稠的黑糖的那种糖浆的感觉，就是脏脏咖啡。 哎，其实以前啊，Miko 同学在的时候也说过，就你但凡想分层，但凡想好看， 一定要 不用说了，不二法则就是多放冰块， 对。 不然的话没得分，好不好？一定是混在了一起。好，这个脏脏咖啡啊，怎么做？因为上半时段在广告的时候呢，也有朋友在问到了。如果没有记下来，没有关系，在听听 FM 这个软件上面，既可以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回放。搜索“乐享生活”四个字，在听听 FM 上面就可以随时来收听我们的回放啦。啊，脏脏咖啡就是这么简单制作啊，也诞生了哈，这 好像被我一说都很简单。 那原料稍稍复杂一点吧，比如说熬一点什么黑糖酱啊之类的，稍稍复杂一点，但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化繁为简，有时候呢，你还真的要有一点点仪式感。这咖啡喝进去，哎呀， 对，但其实你做起来的时候，整个这个过程就真的会很有仪式感，就你就觉得可能没有说的这么简单。 对，这个愉悦感啊，真的是要自己去做才能真的体会到的。好啦，我们跟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要说再见喽， 拜拜， 那就下个月再见， 时间好短暂哦， 对，下个月再见， 下个月见。 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乐享生活再见啦。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